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中之间嘅关税核战咧，啊喺一夜之间又升级。就由于中国嘅方面咧就悍然咧系对美国咧系施以关税嘅报复，将所有美国货咧嘅入口关税咧加到84%。咁然后咧 ，Donald Trump 即刻雷霆万钧咧再报复。即时宣布中国的关税啊，即进入美国的绝大部分啊，我想食衣啊、日用品啊嗰啲咧，就加到125%，而其他嗰啲咧就分为两类，第一墨西哥、加拿大同埋欧盟呢啲咧就系预期咧系征收，但系另外其他超过70个国家肯向美国投降啊。同埋願意談判嘅咧，就全部獲得90日嘅暫緩啊！嚇，嗰個關税嗱，咁樣咧，將啲國家咧係分三級，而中國咧就係最紅最黑嘅個級別，最頂級。咁而家咧，墨西哥、加拿大同埋歐盟，點解嘅歐盟咧係暫時唔放過咧？因為馮德萊恩歐盟呢個主席咧就話，歐盟經過27個國家協商咧，決定對美國貨咧個關税咧徵收翻25%。咁啊 ，Donald Trump 咧當你咧係駁嘴，咁所以咧就冇得傾。本來歐盟其實有得傾嘅，只要馮德萊恩咧嚇貴少少，冇有貴啊，就同美國佬講話，我哋而家逐個傾啦咁。但係而家咧嚇無法幸免於難。咁其他嘅咧越南啊、柬埔寨啊、寮國啊、巴西啊，特別係印度咧。就从中系相对系得益啦，就获得咧系缓刑啊，3个月。咁啊呢个减免咧就系一个对于呢啲国家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啦，好大嘅奖励啦。因为咧极有可能咧，佢哋嘅关税喺3个月内同 Donald Trump 倾得掂嘅话，系不获得咧系增加，即系话可以咧系剔除出啊惩罚关税嘅名单之外。嗱咁样咧。唔使讲啦，就系、是、美中之间彻底嘅决裂，同埋咧彻底嘅脱欧。呢、這个咧唔止系决裂，而且系脱欧。125%咧，呢个系冇可能噶啦。咁而家最紧张嘅咧就系美国喺中国嗰啲大企业，例如 Apple、苹果、iPhone。苹果 iPhone 咧，你都知道系对内咧系美国系最大嘅市场，但系对外咧系中国咧系最大嘅生产基地。你而家加到125%咧，就呢个苹果嘅 CEO Tim Cook 啊，库克咧就即刻左望右望要揾路走啦。揾咩路走咧？其实 Donald Trump 咧已经半开咗道太平门俾呢啲咁嘅大企业走啦，就系、是、印度啦，因为印度咧只系加25%，另外越南咧就加46%。嗱，基于水涨船高嘅心理，即系其实呢个叫关税全球通胀啫嘛。一团牛通胀啱啱开始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唔舒服，贵咗咁多。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将中国列为唯一嘅目标，将中国嘅关税加到104%，再加到125%，而其他国家嘅关税唔喐，越南46%，印度咧只系得25%嘅时候，咁一个消费者或者一个制造商。或者个出口商咧，慢慢佢个心理就会适应噶啦，就会觉得，咦，就算系46%，嗰度系25%，都平过中国好多啊！咁啊，嗱嗱声你咪搬厂咯。嗱，以苹果手机为例，好多嗰啲经济学家就话中国你嗰度咧加到咁样加法，然后又俾啊呢个 Donald Trump 反复咁样去加佢价咧，咁而家苹果。面临104%乃至125%嘅中国关税咧，咁你会刺激到每一部手机喺美国嘅出售价咧系$3,500，83咧就24,000，系咧成24,000嘅港纸嘅一部。咁以美国嚟讲，呢个极之得人惊嘅通胀，系嘛？但系而家唔系，佢留有后手，可以咧走去印度同埋越南设厂。咁就唔使$3,500啦，系咪啊，鲍生？嗱，呢场咧大脱欧咧系非常之犀利，可以讲话美中关系嘅世界末日啦，系咪啊？ 我相信都是中国始料不及的，因为今次呢 Donald Trump 一次的大转弯呢，令到美国的股市呢就好像火箭咁飙，升了差不多3000点，最后呢报就40600多点。咁另外呢纳斯达克同埋标准普尔嘅指数呢亦都系暴升，升咗差唔多 10% 左右。咁最奇怪喎，照计苹果啊 Tesla 呢啲呢好多时候生产链呢都要依靠中国制造嘅零件啊或者配件呢，应该呢受呢个关税战影响之下呢系冇得升喎，但系唔系 ,Tesla 亦都升喎，收复失地喎，连苹果呢亦都唔例外。咁所以见到呢其实 Donald Trump 今次咧，真系我觉得系人为做事啊，以国家之力咧，去令到股市咧啊又低又高咁样。咁嗱，呢种情况咧，大家而家好清晰啦，我哋已经预言过噶啦，根本咧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冇一大轮剑花，讲咗咁多嘢向全世界地图炮征关税，原来最后真系啊剑指中国，系要中国咧。同佢一齐去喺悬崖边刹车，等你刹唔切车你就炒落去。嗱而家呢个情况呢就美国嘅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接受霍士新闻嘅访问嘅时候呢都透露咗端倪，亦都系讲得好白。嗱佢亦都系呢 Donald Trump 嘅信任嘅人，而家亦都系呢成个贸易战里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嗱佢透露呢关税其实系一个手段。呢、这个手段咧，最后系有目的嘅。首要个目的，佢讲得好清楚，系芬太尼嘅问题。因为佢话咧，每年有超过10万个美国人咧，系死于芬太尼，同埋中国咧系肆无忌惮咁出口芬太尼嘅原料去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咁就由嗰度咧就制造芬太尼就输入美国。咁中国咧就摆出一个咧事不关己，我输入原料啫，我唔系制毒啊嘛，即系等于我输入呢、这个木炭硫磺。我唔系做炸药啊嘛，最后依炸弹炸死咗人唔关我事啊嘛。嗱、那个逻辑系咁啊，中国嘅态度系咁。而家中国嘅反击其中一项嘅态度咧，六项嘅反制咧，其中一项就系拒绝或者停止芬太尼呢、這个叫做同美国嘅合作。嗱、那个潜台词即系话我继续输出甚至扩大输出呢个原料。嗱呢样嘢系我觉得系触怒咗啊 Donald Trump， 甚至系俾 Donald Trump 系。证实咗呢个中国呢系用芬太尼嚟去 undermine 或者系叫做打击美国嘅社会同埋民生甚至政治。所以呢个芬太尼嘅问题呢系其中首要。第二呢贝森特就讲到呢嗰、那个内需问题。佢话中国呢要扩大内需。虽然而家中国冇钱啦，但系唔系冇钱嘅。问题系啲钱喺边度啫。我喺网上面睇到一则嘅大陆嘅微信或者微博嘅段子啦，佢就话佢唔明一个经济学嘅道理，但佢话佢明逻辑。佢话十几亿人嘅总消费啊，都唔及美国3亿人口嘅总消费嘅1/10。咁但系咧，嗰个产能同埋嗰个产量咧，就全世界第一。咁即系话咧，其实中国咧就生产咗差唔多全世界1/3嘅嘢。但是他们的消费力呢就不够美国人的1/10。那为什么呢？那些钱去了哪呢？生产了这么多东西，赚了这么多美金啊，跟着呢就输出这么多货品去全世界，欧盟好，美国好，甚至东南亚都好。那钱去了中国人的手上吗？中国人应该很有钱的，中国人很有钱应该可以买回很多美国货和买回很多欧洲的货，但事实上中国人是穷和没有钱，那些钱去了哪？咁大家心知肚明啦，系咪啊？所以其实呢个系第二点，除咗芬太尼之外，就系、是、根本中国而家嘅生产工业模式系剥夺紧美国同欧盟之外，亦都系剥夺紧佢哋嘅人民嘅生产力，俗称血汗工厂。所以 Donald Trump 我四个字行合仗义，即系而家咧就将呢个叫做扭曲同埋变态嘅生产模式咧扭转过嚟啊， 系。嗱，你讲呢两点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第一点就系针对芬太尼，呢、这个我哋两个星期之前更早嘅时候已经讲过。点解会 Donald Trump 咁一反常态，针对墨西哥、加拿大一南一北两个邻国咧？唔系话真系向佢哋收钱啊！当然咧，墨西哥仲加一个咧，你系成为呢个中国货嘅制造业啊嘅转口站。但加拿大唔系啊嘛， 点解唔系就系愿你争你呢两个国家嘅边界成为芬太尼啊嘅老鼠窿咯，系咪啊？咁啊，当然加拿大啲人系喊冤啊，我哋其实好少啊，只系得咧系进入非法入口呢个美国芬太尼嘅4%，墨西哥系占多。点解我哋一视同仁？呢个原因我哋都讲咗啦。呢个有如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针对呢个贩毒啊进入口咧呢个死刑，只要你够15克。啊，15克好少咋，一个茶匙嘅咋，又系判死刑。你带5公斤啊，一个 box 咁重，又系死刑。呢、這个咧喺法律面前呢、這个冇得拗。你冇话我只系得带一茶匙，得15克，喂你嫌你称都称唔到，点解我又死刑啊？咁大吉利是呢、這个 Donald Trump 咪一视同仁啊嘛，系嘛？啊，所以而家你对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主要就系针对芬太尼，尤其系加拿大。咁非常之令人遺憾咧，即係加拿大絕大多數人唔係好明呢個道理。嗰啲人咧住喺魁北克啊，住喺 Winnipeg 啊，嚇佢喺自己嘅城鎮裏邊咧，喺嗰個舒適區域喺個 comfort zone 嗰度咧，係過生活過咗3代，佢哋啲仔女都唔識芬太尼，係嘛？之但係咧，呢、這個芬太尼嘅危機，譬如話喺温哥華嗰邊啊，同埋喺多倫多嗰啲罪案啊，啊嗰啲無法無天嗰啲露宿同搶劫嚟，佢哋好遙遠嘅。佢哋坐喺間屋嗰處咧，嚇過自己嗰種嘅舒適嘅農夫嘅生活，所以一聽到啊呢個咧啊報紙嗰度咪針對加拿大咧，佢哋嗰種民族主義情緒咧就揭咗上嚟。即係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咧。Donald Trump 咧，佢嗰個公關咧係好弱啊。其實 Donald Trump 你講到第一點咧，佢一個非常之愛國嘅美國總統，佢係咧非常之關愛咧下一代嘅健康。佢對於吸毒心痛護絕，包括大麻，佢自己教仔都係不准咧係紋身，不准咧係抽呢個咧吸毒。佢教阿 Baron 有一段嘅短片嘅出咗嚟，呢啲都係佢個陣營放噶啦，係嘛？佢對吸毒同紋身咧係非常之憎惡。所以其实咧，佢要做当代嘅美国版嘅林则徐。嗱，只要啲中国人咧，成日都用自己嗰个眼光，以为自己嘅中心，佢哋睇世界咧系极度咧系自我个人同埋自私嘅。佢哋咧就搏命赞扬咧烧虎门烧鸦片嘅林则徐。而家 Donald Trump 亦都系用关税嘅手段系实行咧系销毁新嘅鸦片，呢、這个就系叫做芬太尼。而新嘅鸦片来源喺边度呢？中国人就指责吓鸦片战争嗰时系英国喺印度种，同理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系指责中国，亦都承认呢啲新嘅21世紀嘅鸦片系来自中国。咁而家中国悍然嗰6招反制咧，就包括吹咩？我唔同你合作，所谓追查芬太尼嘅来源，其实变相即系话我会制造更加多。嗱、這個、呢个咧就叫顶风作案，大陆话斋。Donald Trump 唔出声，睇见你嗰6招反制咧，我谂佢最兴咧就系呢个芬太尼咧系不予合作，系嘛？此其一就系你头先讲嘅，第二就系咧你要知啦，吓中国啊，你成个国家加埋佢个消费啊，系唔够美国总消费咧嘅1/10。啊，嗰啲人咧点解啊？6亿人口啊，平均月入得1000蚊人民币啊嘛。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喺死前冇几耐讲咗俾你听啦，你个消费力咁低，点解你个制造业咁高啊？咪就系你打茅波咯。呢个 Donald Trump 嗰边一早讲咗，你系用国家机器嚟到补贴，你系长期违反世贸协定，你系对美国货，包括美国嘅文化影音嘅产品咧，一路咧系冇开市场。我要嗰啲咁嘅保险公司同埋银行入嚟啊，中国咧你又咧拒绝。呢、这个长期咧造成2800亿啊美金嘅中国货对美国嘅贸易嘅顺差，即系中国嗰度输出美国咧系多过美国买中国货，系2800亿。嗱呢条数咧本来 Donald Trump 第一任就要解决，点知拦腰咧你又杀个武汉野生动物市场啊出嚟嘅所谓嘅全球嘅病毒，嗰度咧仲搞到美国国内有90万条人命。嗱，呢全部系累积出嚟嘅。中国人咧，你而家睇下佢网络嘅反应咧，呢啲佢完全一字不提，佢哋系失忆嘅，因为佢哋从来都觉得全世界包括 Donald Trump 对佢哋唔住，佢哋冇对呢个世界唔住，包括嗰啲喺出边跟美嗰啲喺度闹 Donald Trump 嗰啲咧，香港啊或者台湾嘅 KOL， 佢哋根本唔识得用整个深层嘅逻诶嘅 结构去看这个世界和浅层的基本常识和逻辑。第二点就是 Donald Trump 其实现在他除了要打击芬太尼拯救本国的吸毒的灵魂，其实都是拯救中国基层血汗工厂那些很可怜的劳工。是吧，你继续这样剥削下去，其实你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你刚才问的嘛，那些问钱去了哪里，我告诉你钱去了哪里，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红色金字塔最顶的一两层。去了哪里呢？去了黄思聪那里买私人飞机，王健林的仔，是吧？去了哪里呢？去了潘石屹那个叫苏豪的地产那里。而家潘石屹呢就立了数以百亿计呢就去了英国。啊！喺嗰度咧，聲稱係繼續投資房地產。對此，英國歷任首相咧就笑笑口，佢明知道呢啲帶入嚟嘅中國嘅地產商啊，呢啲咁嘅資金咧係來自血汗工廠。無論啊，斯坦麥呢一個咁嘅馬克思主義者、工會出工黨出身嘅左翼嘅領袖，定係保守黨嘅阿文翠珊，佢哋對此咧係唔會出聲嘅。對於佢哋嚟講，中國基層啊、血汗工人嘅生命嘅價值啊，喺呢啲白人啊，無論係左定右嘅政客裏面咧，都係等於零嘅。啊，呢啲就係左膠嘅真面目，係嘛？跟住佢當然啦，佢哋久唔久要做下戲，久唔久咧要喺呢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度出下聲。喂，你新疆嗰啲咧，你係非法囚禁維吾爾族喎，你喺度用嗰啲血棉喎，係嘛？我哋要啊杯葛喎，久唔久咧，佢哋會發一啲咁嘅聲嘅，但係佢哋都識計數嘅，佢哋制裁新疆入嚟嘅嗰啲棉花咧，啫，但係嗰啲棉花如果轉一個標籤，話喺深圳製造，喺天津出口，佢哋一樣選擇隻眼開隻眼閉噶，係咪啊？所以咧，成個歐洲雖然係伊斯蘭化，但係咧，成個新疆啊嗰度咧繼續擴大佢哋聲稱嘅種族滅絕啊，或者人口集中營啊、維吾爾啊，佢哋咧係一路噴口水，一路享受緊呢一個咧全球化，由於中國龐大嘅貿易啊，嗰個順差為佢哋帶嚟嘅好處，所以呢個結構性問題，所以 Donald Trump 係你頭先講嘅第二點咧，亦都係一個全球嘅人道主義者。嗰啲人话 Donald Trump 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其实唔系，佢而家咁样咧，直接或者间接系咧拯救紧中国基层嘅血汗工人。咁你会问啦，咁而家咧中国啲血汗工人冇得捞啦，要翻乡下啦，咁点咧？我举个例嚟讲，嗱，富士康咧就喺郑州咧已经建设为啊一个中国河南华中嘅一个生产基地。郑州系好紧要嘅，因为有富士康喺度。富士康咧。这个郭台铭咧，亦都系中国头号嘅买板。佢服务于边个咧？服务于天曲做 CEO 嘅西方白人嘅苹果手提电话跨国嘅帝国企业。嗱，这个咧要问翻咧，系共产党佢哋嘅伟大领袖毛泽东喺1925年咧发表一个叫《中国社会阶级报告》，系将头一等。嘅中国绝少数嘅中国人咧，系列为吸血鬼。呢啲吸血鬼系咩咧？地主，同埋咧喺上海、天津、武汉为基地嘅，包括香港嘅河东就系、是、买办阶级。中国共产党喺大陆推行呢个所谓农民革命，嗰个初心就系要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呢中国在20、3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候那个呢买办同埋帝国主义资本家剥削中国人的惨况。这个是100年前全部在毛泽东选择里面看得到。现在中国的习近平呢就去说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初心。不能够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否定前30年。咁而家其实 Donald Trump 问緊佢嗰个老朋友习近平主席，你到底嘅信仰系乜嘢？我而家帮你手呢系摧毁由郭台铭为首嘅买办啊。其实我喺度帮緊你实行共产主义系咪？咁点解你而家全体啲中国人喺度鬼咬咁声啊？呢个唔系中国革命嘅初心咩？呢个唔系中国革命嘅宗旨咩？这个不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吗？是吗？你去看看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论， 这个里面洋洋上万字是写得非常之透彻，亦都宣示了中共点解要揭竿而起要革命啊那个核心的宗旨。喂，而家你系中共啊，同埋中国人，你而家背叛咗你100年前你声称啊嗰个革命啊吓嗰个目标喎。而家 Donald Trump 帮你解放喎，系嘛？嗰啲工人啊，嗰啲农民啊，唔需要再受啊买办，例如郭台铭同埋无数台商同埋香港厂商呢啲咁嘅买办嘅剥削。点解你哋系买办啊？因为你哋个个都知道，你哋生产出嚟啲货系卖俾我美国噶嘛。我美国仍然是第世界当仁不让的帝国主义嘛，我国内嗰个消费啊是养活你全家噶嘛，系咪？咁你声称你系响系行紧一只共产主义道路啊嘛，你声称要为人类指明方向啊嘛，你指明呢个方向原来就系20年代啊，吓呢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啊，剥削中国基层人民啊嘅方向啊，仲要想将呢个模式咧系伸延到全世界啊，咁我 Donald Trump 肯定唔肯啦。嗱呢个问题，我请问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哈佛嗰啲社会学系教授有冇出过半句声咧？啊，佢哋冇出过半句声。啊，呢班咁嘅学者咪即刻坐喺度，啊，然后喺度咧，喺度咧系日日喺度仇恨 Donald Trump， 系咪啊？好啦，你话嗰啲钱去咗边咧？你头先问嘅第二点去得好咯，咪去咗英国伦敦嘅房地产咯，纽约嘅华尔道夫酒店咯，系咪啊？系啊。吴晓辉买噶嘛，邓小平个侄孙啊嘛，揸住啲咩中国嘅保险金啊嘛，中国嘅保险啊，系嘛，咪就系中国人民嘅血汗钱咯，嗰啲血汗钱就系呢啲最可怜嘅富士康嘅工人，如果佢哋储到少少嘅话，系要买，仲要咧系你唔俾美国嘅保险公司入嚟，系买咧呢啲咁嘅红二代经营嘅保险，买咗之后。嗰啲钱俾佢任意化为美金投放落纽约嘅房地产。我请问美国嗰啲左翼嘅系任何嘅社会学者公唔公道？香港嗰啲咧跟住去闹 Donald Trump 嗰啲 KOL， 你哋有冇读过书？嗱 ，Donald Trump 是否成功系另一回事。啊，等于啊呢、這个林则徐去虎门销烟。都不能够挽救满清帝国在80年后灭亡的命运，这个是他的宿命。但是林则徐所作所为，中国人是歌颂到今日。那为什么 Donald Trump 不做得相对的事先？我现在想请问你，为什么不得先？是吧？咁所以而家你睇到 Donald Trump， 当然咧，佢对泽连斯基啊，对乌克兰嘅态度咧，我觉得系略嫌苛刻嘅。佢见泽连斯基嗰场嘅一个钟头嘅记者会咧，我哋喺光喺啊风云谷咧都有批评，但系唔不表示佢而家做紧呢项大事业咧系错误嘅。点解而家咁多人闹 Donald Trump 咧？嗰啲学者啊，阿 Banker， 因为喐到佢嘅切身利益，佢哋咪唔讲道德咯，唔讲政治伦理咯，唔讲第三世界人民点样惨咯，吓唔讲佢哋所讲嘅 political economy 啦，系咪？呢班咧系贱格同埋虚伪嘅，吓 冇错， 呢啲咁嘅精英。 陶生，我咁讲咧，真系咁耐以嚟咧，所有有关于讨论 Donald Trump 嘅关税政策嘅 YouTuber 或者学者或者嗰啲评论家，全部都冇去讲到头先我哋所讲到嘅一个比较道德嘅问题。 左派啊嘛，左派啊嘛，左翼啊，我而家就左俾你睇。 Donald Trump 做嘅嘢就系为咗班呢个基层嘅劳工、血汗工厂里边嘅人。因为呢种生产模式如果唔改变嘅话咧，大量生产嘅产品倾销去到欧美，最后嘅财富系唔会落翻去中国嘅工人同埋基层上面。系啦， 系啊。去咗边度啊？ 去咗 边 度？ 房地产去咗英，去咗英国寄宿学校嗰度啊？去咗英国嗰啲大学啊，收嗰啲咁嘅 overseas student 嗰啲中国留学生嗰度啊？嗰个财富里边啊？ 嗱，如果系咁，我觉得 Donald Trump 都仲可以咧啊，容忍啊，最罩忌系而家啲钱全部去咗去军费嗰度啊。财长贝森特就系指出啦，即系佢用一个例子啊，你会唔会想啊？买中国货嘅时候，其实转个头啲钱系会变成咧捉解放军嘅武器，而威胁翻台湾，或者系威胁到世界安全啦。因为好多嘅产品最后话万法归宗，最后翻到去中国嘅时候咧，嗰啲钱可能背后都系国企啊，呢啲军事企业啊，背后嘅呢啲子母公司， 的关系。咁所以除咗你话嗰个基层嘅劳工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你变相紧系帮紧中国建立紧佢强大嘅军队，而影响紧世界和平，包括南海、包括台湾海峡，甚至包括东北亚。嗱，呢个系财长贝森特提出嘅另外一个一个道德上或者一个原则上嘅问题。咁其实我睇翻咧嗰个资料记录咧。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任期2018年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他对于中国倾销芬太尼原料去到欧美、墨西哥、加拿大呢，当时已经提出呢他是愤怒和要求中国正视和限制。我觉得他今次的关税政策，而特别是针对中国以迫使他要正视芬太尼的问题呢，是积累了两届的任期，而且横跨到是差不多十年。呢种情况咧，因为中国喺呢十年来咧系冇改善到，佢有做样，佢俾美国嘅缉毒处喺广州成立办事处，亦都话会限制一啲个原料出口，但系事实上唔系，事实上咧，你谂下喺共产党统治嘅中国，你生产乜嘢，你出口乜嘢，其实佢知唔知啊？佢可唔可以阻止你啊？你试下嗱，举个例啊，你试 下整个。你试下喺广州整个法轮功分部啊！你睇下得唔得？ 系啊，你走去印，你走去大陆去印啲书，系共产党唔俾印嘅。你试下印唔印到？第二，印咗之后你出唔出得境咧？啊，好简单嘅道理啊！所以所有嘅嘢，所有嘅芬太尼原料，全部都系官方默许，或者甚至故意地咧纵容，令到佢可以出口去美国生产。 嗱呢啲咧，欧盟啊，美国嘅民主党就借用呢啲嚟扯啦。且咧就话啊，我哋咧施压之下咧，中国已经咧系愿意，譬如话俾我哋嘅刑事侦缉咧系进入广州嗰处咧吓，同佢哋一齐合作啦。咁然后咧，佢哋讲一讲就当系一个成绩咯。然后咧就继续咧就另歪面咯，继续享用咧廉价中国货品。但系佢哋唔会追究你派两个美国嗰啲咁嘅代表去到中国嗰处，嗰两个代表跟住得唔得到？最快的时间真正的资料呢，你会不会猛虎不敌地头虫，会被大陆当地的公安啊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耍你呢，去玩你呢，你问攞资料呢样冇嗰样冇，一住翻译呢就话搵一个呢二打六的翻译。请问在沙士期间向中国香港特区卫生副厅厅长个陈冯富珍，佢第一时间向个广东省嘅卫生厅攞过沙士嘅资料，佢攞唔攞到啊？中国香港啊，系你自己人嚟嘅，喺正你呢个咧珠江三角洲出边嘅，你攞唔攞到？嗰阵时系曾荫权定系曾荫权做紧政务司，做紧呢、這个系嘛财政司司长，同埋阿老董啊。阿老董做紧特首嘅时候，你可唔可以一个电话打上去俾江泽民？大家用上海话讲，系咪？我而家要呢个沙士嘅就嗰个咧确切嘅资料，由江泽民去指啊广东省嗰度发放，你会攞到咩？攞到你会点会啊？死咁多人啊！香港系咪啊？系嘛？仲有死咗一个咧姓谢嘅香港嘅女医生。所以呢啲咧，美国嘅左交咧就系佢哋咧，慢慢都识得同中国咧系有默契同埋配合。哦，佢哋做緊嘢噶啦，我哋咧所需要嘅咧就係繼續咧係談判，係繼續咧就 we should continue our discussion。佢成日都話 discuss， 成日都話 talk 下咧，就咩叫嗱？你睇下另一個例子啦，呢個東北亞叫六方會談啊，南北韓、中國、俄羅斯係嘛，再加埋美日南北韓會談，夠 talk 到今日啦。拖到今日朝鮮半島有冇緩和啊？拖到今日金正恩有冇停止話要製造原子彈啊？拖到今日六方會談有啲乜嘢成果啊？但係咧，對於啲記者嚟講，佢哋就中意，因為邊度有國際嘅會談咧，佢哋邊度就有得坐飛機 claim 翻三日嘅酒店去嗰度 CNN 係然喺門口度做翻一個實況，然後寫翻一段報導翻嚟。然后呢就等对方即是中国都有 buy time， 是可以得到时间又同你 hea 多一两年。呢一两年呢中国就好似一隻昆虫，一隻虫叫赤鑊啊。呢赤鑊呢佢向前进嘅时候弓起条腰，然后向前行两分。然后后面嗰橛呢就黐埋上面嗰橛，再弓起条腰再延长。呢种赤鑊式嘅向前嘅爬行就30年来。 就是咧係舐盡咧啊呢個西方嘅著數。不過唔緊要，正如我話，如果你中國係遵循啊呢個中國前總理温家寶講，係相應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啊，包括咧啊嗰啲咁嘅血汗工廠，如果咧要轉型嘅時候冇得做嘢嗰啲，你要點樣妥善安排啊？嚇、啊、你可以啊，係咪喺呢個基層啊開放啲？醫療福利啊，免費教育啊，慢慢咧你要容許一啲非政府嘅組織進入中國，係嘛？同埋咧，你要中國有自己嘅社工，又有一個咧係相對於比較感染同埋有監督嘅新聞媒體啦。呢啲就叫政治體制嘅改革。但係你不但冇，而且咧係更加嚴厲咁樣係管制同埋打擊。咁到呢個時候 ，Donald Trump 或者佢後邊嘅持份者或者美國。有冇理由话俾你听？我个耐性已经到咗底线。佢有冇理由咁讲先？系咪啊？系咪一个分态嚟，一个血汗工厂造成啊呢啲巨大嘅贸易嘅逆差。所以佢倒转头要美国咧人入翻个工厂。嗱，我哋咧系非常之客观咁咧，亦都评论呢个咧系佢一个好大嘅困难。啊，因为美国人咧而家唔肯入工厂。嗰啲人肥屍大隻，你而家最出現啦！嗱，最近呢啲 AI 嗰啲片啦，啊，佢哋係唔肯入去做嘢，做到咧個個200多磅坐喺條生產線嗰度，你叫佢點樣樣去車衣咧？呢啲係美國人嘅自嘲，但係咧佢哋咧出呢啲漫畫嗰啲人咧，亦都唔知道呢、這個咪正係你哋呢啲咁嘅美國佬嘅問題所在咯，係嘛？你30年食足增闊啊嘛，食足麥當勞加薯條啊嘛。肥尸大隻，肥到不似人形啊！你而家美国人喺国际上系乜嘢嘅恶劣形象啊？系嘛？嗰啲基层，我无论你啊系咩收入，中产咩，个个肥到成只猪咁，净系去到啊做到投行高层嗰啲咪做 gym 咧，先至可以保持苗条。而家美国系两个阶级，一个吸食骨髓嗰啲咧啊，呢啲精英啊，特权阶级咧就唔肥嘅，下边嗰啲有肚腩嗰啲咧。是他们美国的蚁民和屁民是被增宽是统治的。喂，这个不需要改善。你觉得这样下去一个国家好像美国这样不会沦亡吗？再加上分派你。当然不会啦，是吧？所以你在这个 perspective 那里看 ,Donald Trump 呢你就知道这个人啊在私底下有很多的品格啊那些行为是有争议之处，但是他现在做一番大事业，是吧？你现在125%在中国嗰方面，佢点应对咧？系嘛？咁样要打台湾啊，打台湾咁啊，好笑咯！你同时又话呢个系中国好好嘅机遇，吓、啊、中国可以填补美国嘅Donald Trump 嘅错误同埋愚昧咧，你可以做世界领袖。既然系个机遇，你使咩喐手打台湾？系嘛？啱唔啱啊？你一旦如果要攻打台湾，咁啊，即系你自己走上绝路咯。所以你另一方面，你睇中国人自己咧，嗰啲网络啊、社交媒体啊，对呢个 Donald Trump 呢种咁嘅大霹雳啊，系嘛，同埋大改组啊，同埋大震荡咧，根本无所适从，因为佢哋不具备足够嘅知识，亦都失去咗常识。吓，佢哋咧喺200年来无法咧去面对一个千变万化嘅世界，由林则徐开始。到而家都系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啊，下次节目时间风云上谷咧，我哋再同各位深入讲讲125%关税嘅问题。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鳳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鳳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